不打不相识。不打不相识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双方不打一场，不会相识，表示经过交手，互相了解，更加投合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水浒全传》。在这部中国古典小说《水浒全传》中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宋江因犯案被发配到江州，遇到早就想结识他的戴宗，于是两人一起进城，在一家酒店里喝酒，才饮得两三杯，又遇到李逵。后来三人又到江边的琵琶亭酒馆去喝酒，吃喝间宋江嫌送来的鱼汤不甚好，叫酒保去做几碗新鲜鱼烧的汤来醒酒，正好酒馆里没有新鲜鱼。李逵跳起来说，我去酒船上讨两尾鱼来与哥哥吃。戴宗怕他惹事，想叫酒保去取，但李逵一定要自己去。李逵走到江边，对着渔人喝道，你们船上活鱼把两条给我。一个渔人说，鱼主人不来，我们不敢开仓。李逵见渔人不拿鱼，便跳上一只船，顺手把竹把面一拨，没想到竹把面是没有底的，只用它来挡鱼，他这一拨就让鱼全跑了。李逵一连放跑了好几条船上的鱼，惹怒了几十个打鱼人，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竹篙来打李逵。李逵大怒，两手一架，早抢过五六条竹篙在手里，一下子全扭断了。正在这时，绰号浪里白条的鱼主人张顺来了。张顺见李逵无理取闹，便与他交起手来，两人从船上打到江岸，又从江岸打到江里。张顺水性极好，李逵不是他的对手，他将李逵按在水里，李逵被呛得晕头转向，连声叫苦。这时戴宗跑来，对张顺喊道，足下先救了我这位兄弟，快上来见见宋江。原来张顺认得戴宗，平时又敬仰宋江的大名，只是不曾拜师。听戴宗一喊，急忙将李逵拖上水面，游到江边向宋江施礼。戴宗向张顺介绍说，这位是俺弟兄，名叫李逵。张顺道，啊，原来是李大哥，只是不曾相识。李逵生气地说，你呛得我好苦啊。张顺笑道，你也打得我好苦啊。说完两个哈哈大笑。戴宗说，你们两个今天可做好兄弟了，常言说不打一场不会相识，几个人听了都笑起来。